It's 9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昨天我们聊了一下糖人的基本情况，包括呢用的是什么样的原料，以及呢挑子两边都是什么样的工具。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聊一聊有关糖人的历史。那么首先就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据说吹糖人的祖师爷是刘伯温，传说朱元璋为了自己的皇位能够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就造了一个宫城阁，火烧宫城，刘伯温侥幸逃脱了，被一个挑糖袋的老人救了下来，两人调换了衣服，从此呢刘伯温隐姓埋名，天天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在卖糖的过程中，刘伯温创造性的把糖加热变软后呢做成各种糖人，有小鸡小狗什么的，非常的可爱，小孩子们争相的购买。在路上呢，许多人向刘伯温请教吹糖人的技艺，刘伯温一一教会了他们，于是这门手艺就一传十，十传百，传到现在据说有600多年的历史了。好，这个故事呢就讲到了糖人的历史。首先看一下据说吹糖人的祖师爷是谁谁谁。 Legend has it that，第一个词是 legend， 表示传说。 legend 拼一下这个单词 L-E-G-E-N-D， legend 后面 has 是有的意思， legend has it， 有一个这个代词 legend has it that， 那么这个 it 就指代后面的谁谁谁，故事的内容哈，它是一个形式上的一个宾语。 legend has it that the inventor of sugar figuring is刘伯温，我们讲到了他的一个祖师爷哈，这个祖师爷很难用一个恰当的英文来翻译。那么今天我们找了一个词叫做 inventor， 发明者，还可以用这个 pioneer， 但这个词呢听起来会有一些太现代化啊，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个场合呢希望呢大家用这个词 inventor 哈，是刘伯温。据说呢朱元璋他是一个皇帝了，为了自己的皇位能够传下去，那么提到了一个皇上 emperor， E-M-P-E-R O-R Emperor 朱元璋，他能够把他的皇位传下去，里面有个词组叫做 pass the throne， pass 是传递，后面这个 throne 呢是指皇上的宝位，把这个宝位能够传下去， pass the throne successfully to his son， 啊，把这个皇位呢传给他的后代。皇帝呢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呢是通过建一个格子叫做宫城阁，把以前的功臣呢给他烧死，就迷信的认为呢他的皇位能够顺利的传下去，目的是 in order to pass the throne successfully to his son。 朱元璋 the emperor of Ming dynasty built pavilion to kill his ministers。 pavilion 它的拼写是 P-A-V-I-L-I-O-N pavilion，目的是 kill his ministers， 这里面表示他的那些大臣们， M-I-N-I-S-T-E-R ministers， 其中的一个大臣刘伯温侥幸逃脱了啊，叫虎口脱险，英文有个词 narrow escape， 当然这个 narrow escape 呢是一个名词词组哈，一个非常窄的逃脱，但这里面我们用作动词，他侥幸的逃脱了，我们可以说刘伯温 narrowly escaped，也可以哈，也可以用它的名词词组，刘伯温 made a narrow escape， 然后被一个老人救了下来， was rescued， R-E-S-C-U-E rescue， 但是呢这里面是一个被动语态， be rescued， by an old man 啊，一位老人，通过呢他们交换衣服，交换衣服我们可以用一个词叫 swap。这次大家可能用的不是特别多，但是呢在英语的口语表达当中这个词用的特别的频繁哈， swap。 但这里面有一个介词 by， 通过交换他们的衣服， by swapping their clothes， 合到一起是刘伯温 made a narrow escape and was rescued by an old man by swapping their clothes。 那么之后呢刘伯温便隐姓埋名了， keep identity hidden，Keep identity hidden， 我们知道 keep 保留， identity I-D-E-N-T-I-T-Y 是一个人的身份， hidden 这个词是 hide 隐藏的一个过去分词 H-I-D-D-E-N， 那么合到一起呢 keep someone's identity hidden 表示说隐姓埋名。刘伯温隐姓埋名，天天挑着这个担子呢走街串巷。 Since then，从那儿开始 ,he kept his identity hidden, walking around street, walking around street, 表示说走街串巷。那么在卖糖的过程当中，刘伯温创造性的把糖加热变软后做成各种糖人儿，有小鸡小狗什么的。创造性的，我们学过这 create 是动词，那么 creative 是它的形容词，后面只要 ly 变成副词 creatively。Soft boil sugar 表示说把这个糖呢给它煮软了， soft 软， boiled 是煮，合到一起构成了一个复合的动词 soft boil sugar to make a variety of sugar figurines， 各种各样的一个糖人， variety of 这个词组，各式各样的，把这个词拼一下 V-A-R-I-E-T-Y V-A-R-I-E-T-Y varietyMake variety of sugar figurines, such as chicken and dogs, 鸡和狗。同时又提到了一个他做的这个糖人啊，非常的可爱啊。我们想到可爱用那个 lovely, 没有问题，但是今天给大家推荐另外两个词，一个是 cute, C-U-T-E, 我们可以形容一个小孩，一个小的东西，往往呢用这个 cute 这个词呢形容那个东西呢特别的娇小，特别的可爱。还有个词也可以表示呢叫 adorable,Adorable, A-D-O-R-A-B-L-E. They were so adorable. 所以呢孩子们争先购买，表示这个场面非常的火爆。那么表示一个东西特别受欢迎，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词叫 popular, 没有问题。但是今天又教给大家另外一个词组呢， They were sold like hotcake. They were sold like hotcake. 他们卖的呢像一个热饼一样，一个东西 be sold like hotcake 就表示这个东西非常受欢迎。但是如果后面跟的是 hot potatoes, 是一个热土豆，那是一个麻烦了，表示一个东西呢特别的棘手，我们谁都不愿意去碰，所以后面加 cake 和 potato, 它的意思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大家用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 hotcake, hot potato。在人们的强烈要求下，这个刘伯温一一的教授了他们如何吹这个糖人。那么在他们的要求下，我们用个 at their request 或 at request R-E-Q-U-E-S-T 在请求下， He taught them how to make sugar figurines, 如何用化，如何去做这个糖人。同时呢糖人 sugar figurine became popular by word of mouthword of mouth, 表示呢一传十，十传百啊，通过嘴的这个单词来传递，这是直译了。那么现在这个糖人呢有了600年的历史了。好，那么接下来把刚才给大家的英文再说一下。Legend has it that inventor of sugar figuring is Liu Bowen. In order to pass the throne successfully to his son, Zhu Yuanzhang, emperor of Ming Dynasty, built pavilion to kill his ministers. Liu Bowen made a narrow escape and was rescued by an old man by swapping their clothes. Since then, he kept his identity hidden, walking around the street. Liu Bowen creatively soft-boiled sugar.To make a variety of sugar figurines, such as chicken and dogs. They were so adorable that they were sold like hotcake. At request, he taught them how to make sugar figurines. Sugar figurine became popular by word of mouth with history of more than 600 years. 好，这是我们今天讲到了有关唐人的历史。接下来就到今天的第二个环节，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听到的是呢，施佳妮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我的冬奥梦》花样滑冰项目介绍。 I am Scarlett. I come from Taiwan Elementary School. I am in third grade. I like snow very much. Whenever it snows, I will quickly dress up myself and run out to play. I don't even want to brush my teeth.I also like skiing. It's very exciting. So every chance I get, I make sure I can go and play happily. Last year, I went to Boulder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re is a lot of snow in winter and spring. During my living there, it snowed a lot, more than 10 times. The snow was very thick, often overlaid my knees. The winter in Beijing is very cold, much colder than Boulder. But there is not a lot of snow in Beijing. I don't know why.I wish there could be a lot of snow in 2022 in Beijing when the Winter Olympic Games is coming. Today, I want to introduce the Winter Olympic sport, figure skating. Figure skating is a sport on ice. I just like dancing on ice. I love to see it. It is very beautiful. Figure skating appeared in the mid-19th century and was the first winter sport included in the Summer Olympics in 1908.It was so strange, huh? Just because the first Winter Olympic Games were held in 1924, 16 years later. Since then, figure skating has been a part of the Winter Olympic Games. Now, the Olympic disciplines of figure skating are men's singles, ladies' singles, pair skating, and ice dancing. At first, only the first three were included in Olympics.Ice dancing joined as a medal sport in 1976, after appearing as a demonstration event in 1968. In singles and pairs figure skating competition, skaters generally perform two programs, short and long programs. They should complete a list of required elements consisting of jumps, spins, and steps in short program, and have slightly more choice of elements when performing the long program.So the long program is also called as a free skate. Ice dancing competition formerly consisted of three phases. One or more compulsory dances, an original dance to a ballroom rhythm, and a free dance to music of the skater's own choice. Beginning in the 2010-11 season, the compulsory and original dances were merged into the short dance.All figure skating sports have judges to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of skaters. At last, medals are awarded for overall results. The standard medal colors are gold for first place, silver for second, and bronze for third place. That's all. Thanks for listening. 那么谢谢施佳妮同学给我们的分享。接下来我们欣赏刘贤若同学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朗诵《春江花月夜》。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第三小学三年级一班的刘贤若。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首《春江花月夜》。春江花月夜，张若虚。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婉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白云一片去悠悠。 清风浦上不胜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鸿雁长飞光无度，鱼龙潜跃水成文。昨夜闲谈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江水流春去欲尽，江畔落月复西斜。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这首诗的作者张若虚是初唐诗人，他一生诗歌散尽，只留下了两首，其中一首就是有以孤篇盖全唐之誉的《春江花月夜》。从《诗经》开始到张若虚，期间1000多年，没有一个人能把一轮江月写得如此凄美。张若虚之后又是1000多年过去了，仍然没有人能把《春江月夜》写得如此深情。历经沧桑，可谓江月依旧而诗篇不朽。 谢谢以上两位同学，接下来就让今天的第三个环节 Jason 老师给大家带来精彩的绘本故事，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今天绘本故事的主题呢是 Cool Down and Work Through Anger。 Hello everyone,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Today, I will continue to tell you the story about how to get along with your friends. 那么 Jason 老师今天会继续为大家讲如何与朋友相处方面的小故事。那你准备好了吗？ Are you ready? Okay,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Cool Down and Work Through Anger. 那么今天Jason 老师为大家带来的故事名字叫做请学会冷静，并且学会能够克服你的愤怒。 I like to feel in charge of some things. 那我特别喜欢能够自己管理自己物品的这种感受。 I might feel sad or frustrated when things don't go my way or when I can't have or do something I want. 当有的时候有一些事情不能够按照我的想法来执行，或者当我不能够拥有或者做某些事情的时候，我就会感觉到有一点伤心，而且会有一点沮丧。比如说吧，我会跟同学说 Can I play too? 我也可以一起玩吗？可是同学说 No, sorry, 不，不行。就当这个时候我就会很伤心很沮丧了。 Or I might feel hurt if someone doesn't show respect. 当其他人没有展示出来他们那种足够的尊重的时候，我也会感觉到内心很受伤。那比如说穿绿色衬衫的这个小朋友吧，他没有说请啊，也没有说对不起啊，那他就直接插队要来喝水了。我觉得他的做法很粗鲁，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心里不舒服。 I may feel angry too. I might have a hot face, tense muscles, a fast heartbeat, or loud breathing. 那我也会感觉到非常的气愤，有的时候我都会气得满脸通红，我的肌肉紧缩，我的心脏跳得都加速，然后我喘气的声音都会变得很大。 Sometimes I feel like exploding with my hands, feet, or mouth. 有的时候我都觉得我自己快要被气炸了，我要用我的手，用我的脚，用我的嘴来回的踢打说，我要发泄。 But hating Kicking and using mean words can hurt people and their feelings. That's not okay. 但是踢打用一些不好听的话来对待别人，其实你会伤到他，而且会伤到他们的感受。这样是不好的。 Losing my temper won't help me or anyone else. It can cause more anger and hurt. 那其实发脾气呢，对我来说以及对其他人来说一点帮助都没有，因为这会造成更大的伤害，包括生气，包括受伤等等等等。 Keeping my anger shut inside me won't make things better either. 那么即便是我把我的愤怒埋藏在我的心里，其实也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All of my feelings are okay. I can admit when I feel angry. 我所有的感受都是正常的，都是没问题的。 I can learn from my angerAnd find a way to walk through it. 我一定可以向我的气愤，我的愤怒来学点什么东西。而且我还一定能找到一种可以克服愤怒的方法。 I feel mad. 我感觉我都要气死了。 First, I can take some deep breath or count to 10 to calm down. I can stop and think before I say or do something.I may feel sorry about later. 首先呢，那我会深呼吸，然后从数字一数到数字十，让自己完全的冷静下来。那在我说话或者做什么事儿之前呢，我一定会停下来想一想。也许到那个时候我就会感觉到，哦，可能刚才我做错了，哎，真的很抱歉啊。 I can cool down. 我能够让自己冷静下来。 I have lots of ways to cool down. I might go somewhere quiet to relax and think. I can draw or make things, read a book or sing a song. 那其实我有很多可以让自己冷静下来的方法呢。比如说，我可以去一些比较僻静的地方，让自己完全的放松，可以让自己想一想事情的原委。那我也可以画画或者做点什么东西，或者读本书，或者唱首歌。 I might also run or play outdoors or spend time with other people. 那我也可以到外面去跑一跑，然后到外面去玩一玩，然后花点时间和其他人在一起，那也许就会让我平静下来了。 When I feel calm, I can think more clearly. 那当我完全冷静下来的时候，我再来思考这件事情，那也许我会想得更清楚一些。 I may think about my part in the problem and what I can change. 我会仔细地考虑在这件事情当中我自己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我可以改变什么。比如说 What can I do? 如果要是我的话，我会怎么做呢？ Talking things over with somebody I trust may help me understand and walk through my anger. 我也可以和我信赖的人一起去谈一谈这件事情，也许它可以帮助我去理解的更深刻一些。 I can also talk calmly with the person who was there. 那我也会心平气和的和我周围的人一起来谈一谈。 I can show respect as I tell how I feel and what I want. 那么我会告诉他我自己的感受和我到底想要什么。当然了，那我们在谈话的时候，我会展示出来足够的尊敬和尊重。 I can also listen and try to understand the other person's view. 那我也会尽力的去倾听，尽力的去理解别人的看法和观点。 When I've been angry and upset or done something unkind, I can say I'm sorry. 当我生气的时候，我可能会说了或者做了一些可能不友好的事情，那我一定会先说 I'm sorry, 对不起。 It won't help to blame anyone else. 那如果我们还是继续的去责备别人，怪别人的话，其实这对我们来说一点都没有帮助。 I can be patient and forgive people. 那我可以非常非常的有耐心，而且我可以原谅其他人。 I can remember that everyone makes mistakes sometimes. 因为我一直都记得这句话，就是每一个人都会有犯错的时候。 When I can't change something, I can choose to accept it and make the most of it.